会等你，我会想你。哦，谁能比我更好你？ 你就是我的好你， 就像蜜蜂和花蜜。Oh my honey， 谁能比我更好你？ 我和你粘在一起， 就像蜜蜂和花蜜，那么 juicy。 北京时间12点整。